庆祝金正日阁下诞辰75周年斯里兰卡常委会12号在科伦坡宣告成立。常委会决定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之际举办讨论会、庆祝集会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，来称颂他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。